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各位朋友，我是思华，我而家咧就喺金钟，而家系晏昼大概系一点钟嘅时间。今日咧系清场嘅，今日系星期四。咁我而家同两位女士一喺度一齐啦，佢哋都系留守咗喺金钟一段时间噶啦。一位咧系 Debbie， 你讲几句啊？ 你好啊，咁我系 Debbie 啦。咁我出嚟做嘢嘅，咁就由9月30日开始就已经喺金钟留守到而家咯。 係，仲有另一位好靚嘅女士，咁你講下，介紹下你自己啊。 你好，我叫阿 Jo， 咁我就讀緊嶺南大學 Year Three 嘅，咁就由9月26日佢哋重奪光明廣場嗰晚就開始過嚟生活，咁樣就留守到而家咁鐘。 今日是最後一日啦 ，suppose 不過可能佢而家清場，據講都唔係清得太快。咁我想問下 Debbie 咧，你覺得今日你有咩感覺啊？ 好唔捨得啦，因為我哋呢個抗爭都維持咗75日啦，75日唔容易去經歷，同埋佢咁樣清場，好唔尊重我哋咯。佢冇任何嘅共識協議就要清我哋場咧，佢根本就喺度逃避緊我哋。本身出嚟嗰個原意同埋我哋想提出嘅問題。 我自己一路喺澳洲都係非常清楚嘅，而且我哋一路都係之前嘅香港嘅民主運動嘅。咁我亦都想問一下阿 Jo 咧，你留守咗咁多日咧，你而家今日要清場，你有咩感覺咧？ 我都覺得 大聲少少。 我會覺得好無奈咯，即係始終好似 Debbie 所講，75日咁當中有好多事發生咗啦，可能有好多唔同派別嘅人有拗撬啊，但係最後大家都可以一齊 stay 到而家，其實好難得。但係政府就其實就反而不斷逃避問題，或者利用警察去做一個擋箭牌咁樣，甚至增加警民衝突，製造好多嘥其他問題，令到完全係無視咗我哋本身嗰個訴求，就係要爭普選。 今次的雨傘運動在全世界都是很受到注目的啦。而我特別留意到呢，我訪問這兩位女士原因是因為雨傘運動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就是很多年輕的少女呢是可以走得很前的，這個也是非常感動人心的。我特別想都是問一下Jo先啦，為什麼作為一位女子，即是你這麼小個又讀書，好像是大好前途，為什麼你要走到來這一步呢？ 大家都不想的，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分男同女，很多時候去到有衝突的時候是無緣無故就會去到前線，而且你是不會想縮的，還有當有那麼多人在旁邊一起撐住的時候，為了這個社會你想要民主進步的時候，你都沒辦法繼續下去。 咁我想問下你有冇俾警察打過，或者有冇受過傷咧？因為呢一場嘅民主運動。 我有喺啱啱對上一次龍和道清場嘅時候，有俾警察用警棍打嘅。 打邊度啊？ 打手腳背脊咯。不過咁佢都係打嗰啲肉嘅位置，之後都有瘀到嘅，不過就唔係好嚴重咯。 Debbie， 你講下你有冇受到暴力對待咧？ 我都有，都係喺上次我哋話衝為政府總部衝龍和道嗰一晚，咁就因為自己都係比較熱血啦，咁都會去到最前線，係不顧一切噶啦，所以都同啲警察係有對峙，咁曾經都係因為走得唔夠快，都係俾佢打咗一下咁咯。 打咗邊度啊？ 打咗手臂一下。 係。我自己聽完之後，我好傷心，因為我自己的女兒都是23歲的，咁所以我聽到他哋咁咧，我其實是非常之感動，同埋咧，即係喺我哋呢一個時代咧，好老實講，我哋都唔想噶，但係咧都要被逼走出嚟啦。尤其是一啲即係嬌滴滴，本來係嬌滴滴嘅女士咧，我更加係覺得係真係好心痛啦。咁我淨係想問一下兩位咧， 如果我哋今日係被清場嘅話咧，過咗今日你哋將會係做啲乜嘢咧？ 我覺得就算金鐘嘅場係清咗，我哋心裏邊嗰一團火啦，同埋對曾浩璇呢個信念都係唔會清嘅，所以我都會繼續去同身邊嗰啲未覺醒嘅朋友或者親戚朋親戚啦，或者家人都會同佢哋講翻，其實呢一個運動未完結咯，爭取曾浩璇呢一樣嘢唔係即係一時一刻就會即刻有的，要很多人一起去堅持啦，去選擇啦，同埋出嚟去爭取才會有的，所以我會繼續去跟身邊的人講咯，等多啲嘅人可以去支持呢個運動，而不是我哋呢一小住人被人清了之後就冇咗件事咯。 阿 Jo， 你講下你的意見啦。 我覺得應嚟緊。其實爭取民主都除了曾浩璇之外，仲有很多其他民生議題啦。咁我覺得關注其他民生議題都是其中一個方法。咁我本身都有關注開新界東北嗰邊，都會幫手嘅，同埋都會幫翻學聯啲朋友手，可能做康物或者其他嘢上嘅協助。 嗱，唔好介意，因為咧我自己都係一個好直接同埋咧一個相當尖鋭嘅人啦。咁兩位講嘅嘢，其實我聽過學聯或者好多人咧講過好多，但我都係覺得係非常之係好虛煩啊！譬如你話呢團火咧係唔會熄嘅，我哋一定會繼續努力嘅。咁但係其實咧，我係急切地希望我哋嘅青年朋友咧係有一啲具體嘅事。咁譬如頭先阿 Jo 就講過，佢會關注東北。咁我覺得已經係啲具體嘅做法啦。咁我都係想問阿 Debbie 咧，你有冇一啲其實係具體嘅係實際可行，唔係話譬如話will come back， 我哋知道嚇，大家都會翻嚟。但係面對一個咁獨裁、咁無能而且係咁無恥嘅政府咧，我哋其實淨係有團火係唔夠嘅。我好想知道咧，青年朋友有啲乜嘢係可以具體地做，又或者我哋作為係一個在後面的人，我們怎樣支持你，或者你怎樣呼籲我們這個社會是做些什麼實質的事呢？我想問Debbie 先，你說一下實質的事情。 如果實質的行動都是發起一些不合作運動， 例如呢有什麼不合作？ 不合作運動可能就多些出來遊行示威咯，即是他 不批但是民主派呢帶引我們遊行示威，我相信超過大大話話近年更多，但其實超過30年了，都是令我們很氣餒。其實我這樣跟你們談，一方面是談話，第二方面呢我們真的很想刺激，因為我們這個台呢都是有人聽的，在我們叫澳紐廣東道，我們在澳洲有一堆的朋友是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也都有很多香港的朋友聽，我真的很希望呢我們能夠有一些實質的東西互相鼓舞，還有我知道你說的不合作運動，但是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生或者是一個年輕人呢，其實做的事情所謂不合作真的可能不多，因為香港的黎則粉呢曾經講過話，譬如話不交税啊，或者是將啲交税的錢係折算到很細啊，譬如話每張支票$1啊，交1000張啊，諸如此類。咁呢一個係一個實質的做法，咁所以我都係希望刺激一下兩位嘅，有啲咩實質的做法係可以真係推進到我哋社會，因為我哋面對嘅係一個相當無恥嘅政府，唔係話我哋出嚟遊行啊，講兩句嘢佢就會做嘢。你哋已經支持咗75日，其實我哋都可以客觀冷靜地去講咧，係冇進步嘅，起碼喺政府嗰方面係一啲寸進都冇。嗱，我唔否定人心係有改變嚇，但係其實實質上我哋係真係攞唔到啲乜嘢，所以我都好希望兩位係我哋一齊嚟探討下，有啲乜嘢係可以實質地做咧。咁不如阿 Jo 你又講下。 我覺得啦，即係我哋而家要爭取曾浩璇位嘅，都係而家嘅政策係可以幫翻民生貼近翻民生嘅。咁我會選擇由好多好細樣嘅嘢着手。 基層 嘅生活，可能譬如地產霸權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咁可能我哋如果係普通年輕人嘅話，可以少啲幫襯地產商，可能唔去咁多連鎖店啊，霸去霸街。我相信話霸去真係好難嘅，但係起碼你自己多啲去啲士多仔買嘢，咁已經係一個不合作運動嘅第一步咯。 嗱，我話俾你聽，其實我哋自己喺澳洲咧都係有開始咁樣做嘅，因為呢一個世界霸權嚟㗎，其實嚇地產霸權。我哋都係鼓舞我自己嘅細路仔啊，我啲仔女或者我自己盡量咧都係要支持一啲小嘅商户啊，即係做得幾多幾多啦。咁變咗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因為所有嘢其實都係由個基層由社區做起。咁不如咧阿 Debbie 你又講下。 有啲咩實質嘅，我哋真係一齊可以探討做下。慢慢諗。阿 Debbie 啊，咁我哋頭先咧就傾到咧，即係都係要探討一啲有咩實質嘅好做到啦。咁我想問下阿 Debbie 咧，你屋企人點樣係支持或者係點樣對待你呢、這、一個參與呢一個嘅民主運動咧？ 其實我屋企人係唔支持嘅，係因為佢哋根本就唔知道呢一個真普選對佢哋嘅生活有幾大影響。佢哋覺得未去到實質嘅最壞情況嘅時候，都係可以得過且過，維持而家呢個現狀，好好地咁生活已經足夠噶啦。唔明我哋點解要搞咁多事嚟影響香港啦？咁所以係相當之困難同埋好辛苦，因為佢哋唔支持。 佢唔支持有冇反對或者有冇啲實質嘅嘢係阻礙你呢？ 有反對啊，經常性不讓你出去啦，咁其實都咁大個人啦， 你24歲嘅咯，佢可以唔俾你出去嘅咩？好奇怪。 奇怪啊！跟住咧，仲會係咁打電話嚟咁樣咯。 係。你介唔介意話幫下你有冇男朋友啊？ 有啊。 佢支唔支持你啊？ 佢係唔支持，佢係反對極度。 咁你會唔會同個男朋友嘅感情嘅實在都有影響咧？因為呢一個其實都幾大是大非嘅喎。 影響就一定有㗎啦。大家都在互相忍耐緊咯， 係， 我去翻去繳正歸 正。咁其實都是一件令人覺得很無奈的事啦嚇。咁不如我講阿 Jo 啦，阿 Jo 你的屋企人支唔支持你啊？ 我三點其實我很幸運嘅，我啲屋企人都支持我，但是純粹是擔心我多啲咯，同埋即係如果有咩事，佢哋個事出嚟打或者龍和道清場，佢哋都會叫我翻去嘅。咁但係都係我會翻去嘅啦。其實繼續留喺度咁樣。 相對嚟講，其實你爸爸媽媽，我相信係爸爸媽媽咧，會唔會係都係比較少有嘅係支持年輕人嘅一啲嘅呢一啲我哋叫 baby boomers 咧，會唔會係都係少啲支持嘅咧？其實？即係咪少數咧？好似你爸爸媽媽比較支持嘅係咪少數咧？你覺得？ 咁我覺得其實好睇每個家庭嘅個點講咧，即係譬如中產同基層，我唔想咁樣分，但係的確係嘅，即係可能中產係知識多啲啦，同埋佢哋係 available 有時間咁樣去。接收呢啲資訊去分析，但係當你我去有次去天水圍啦，即全部都基層家庭，咁基本上佢哋三餐生計都已經成問題啦。其實佢哋好難再接收其他資訊，咁當佢好多可能其實建制派嘅社區工作係做得好好啦，咁佢哋即受好多建制派嗰啲嘅信息接收嚟，就係話班後生仔啊，班人佔中搞亂香港嘅時候，佢哋就會信咗，然後就會反對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覺得又唔係少數嘅，因為你而家其實現場見到好多都係。成年人嚟嘅，甚至係好多 auntie uncle 已經坐咗喺度準備一齊俾人嗌，係啦，所以 咁好啊，阿 Debbie， 我想問阿Jo， 我想問下你，你有冇男朋友啊？冇，咁啊好啲啊，唔使俾人哋反對。OK OK， 嚇，冇事嘅。咁啊，好啦，我最後都想問下你哋啦。嗱，面對咧，其實係大陸有佢嘅招數，亦都越嚟越多中國啊、內地嘅人咧湧入香港，對你哋嚟講係一個直接嘅威脅同埋競爭咧。你哋對呢個有啲咩嘅 comment 啊？阿 Debbie， 你講下先啦。你覺唔覺得呢個一個大問題咧？ 其實都是一個大問題的，但是我都覺得有競爭才會進步的。如果他們來到香港是會有一個正面的付出，還有一個相對來說的收即是付出收穫的話，不是只是來剝削香港人的權利，其實我都會歡迎和都會接納他們。但是看著現在的社會，其實他們那些內地人來香港發展很多都是唔係靠自己嘅努力咯，所以就都擔心呢樣嘢。 嗱，我必須要講一講咧，我對阿 Debbie 嘅感覺咧，係一個好斯文嘅女仔嚟嘅，即係相當之包容啊！喺我哋喺外地嚟講咧，反而係對 很多嚟到由中國嚟到香港的人咧，我哋係覺得 uncomfortable 嘅嚇。咁但係咧，阿 Debbie 講得好好，同埋咧佢真係好包容。不過我都想講下我個人嘅意見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唔係面對緊一個係公平嘅競爭，因為好似你咁講，佢哋嚟嗰啲根本都唔係用雙手嘅努力，或者唔係用自己嘅才華而係留喺香港。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值得係擔心嘅一件事。咁香港青年咧都係應該係睇下點樣可以係開出自己嘅一個生天啦。咁我諗下同阿 Jo 講下，阿 Jo 你又覺得咧？對於面對呢個中國嚟嘅一啲競爭或者不公平嘅競爭，你有咩意見咧？ 我覺得主要其實內地人嚟係冇問題，但係如果內地人嚟係即係好多福利啊，都係俾佢哋，即係而家個感覺就係俾佢哋優先啦。咁可能就反而出咗問題咯。即係 suppose 咁你冇可能噶嘛？香港人本地嘅嘢應該係本地人優先。咁如果本地人都未享用到嘅時候，即係都好難再去先俾佢哋使用咯。因為你自己本土嘅，即係可能自己嘅民生問題都未解決，你點幫其他人咧？即係我係咁樣諗嘅，但係我唔係好憎大陸人嘅，我都知道有好多內地人係即係好上進，即係譬如內地新嚟讀大學，佢哋係比我哋努力好多咁樣。 係，咁咧就好多謝兩位啦，即係好開心見到兩位年輕嘅朋友，而且係女士咧，我特別覺得珍惜同埋覺得好心痛啦。其實有啲嚇，即係如果你哋係受到傷害嘅話，我會係覺得好唔舒服啦。咁但係無論點，我覺得你哋嘅做法一定係有人支持你，而且我都好想講，即使喺海外，亦都係好多人支持你哋，同埋好多人好敬重你哋。咁我希望你哋 good luck 啦。嚇 ，OK， 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收听由My Radio 同埋澳楼广东道联播嘅南风窗。今日系12月12日星期五嘅晚上。咁喺我哋身边咧有阿 Sam 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日啦，金钟又清咗场啦。即系你问我话，我觉得雨伞运动咧，占领运动啦，喺琴日就完结咗。虽然铜锣湾仲有即系仲有个场喺度咁样，但系即系金钟作为一个最大嗰、那个、那个场嗰个意义嗰、那个重要性咧，其实即系一清咗之后，成个运动都我谂都散，即系散晒咁滞啦咁样。咁大家点样啊？我就比较即系依排都冇乜心情，所以系啦，你讲下啦，糖水。 唔使咁愁嘅，咪救乌咯，佢冇所谓，得闲救乌。 救乌都谢咗好多啦，即系之前咪头一个礼拜咪救乌咪都好多人嘅，轻声细后大嘅。咁琴日好似琴日前日救乌都系即系几百人咁嘅啫。 哇，咁唔系日日都救噶嘛？睇季节噶嘛，系咪先？转季先出嚟救下咁样。 有啲系坚嘅，有啲系坚。 系咪先？应该你过年过节系咪春秋二祭出去救，跌下散纸咁呢啲去还埋啊？ 我听到好似话圣诞节佢哋即系尖东取消咗个圣诞 party。 咁咪研究紧定系证实咗，定系落实咗咧？ 即系我听到系有咁， 我都睇到咁嘅类似 咁 嘅报道，系啊。 不如宵禁啦，即系宵禁咪解决而家 都 问题啦。 差唔多噶啦，又唔俾人买，又唔俾人购，又唔俾人过马路，咁仲宵禁有乜分别啫？ 喂，点啊？大家点啊？我啊灰一糖水，你头先未讲，你讲。 我灰啊！我好 up 啊！琴日 up 啊！ 琴日。点乜啊？唉，即系，其实我觉得都系我个比喻就系，其实都系输咗一场仗啦，系嘛？我明白好多人就话，诶、哎，我哋今次成个运动系得到好多嘢，成个民主运动系有质量嘅改变，又甚至嗰个涟漪去到美国国会啦，去到英国国会啦，受到世界嘅关注啦，得到好多新嘅人嘅支持啦，即系。但系呢场仗系我哋要求嘅梁振英下台啊，公民提名啊，一啲嘢都得唔到咯。所以我比喻就话，我哋输咗呢场仗，可能系赢咗好多战啊，好多粮饷啊，对方嘅武器啊，对方亦都系惨胜啦。政府系喺嗰个威信同埋信誉方面咧，特别系警队咧，系损失惨重啦，可以话。咁 扫地啦 咁但係你话譬如讲外国影响力，你苏芬系 呢样嘢系冇实质嘅支持咯。但系我知道阿 Sam 你系乐观派嘅时候比较倾向。 嗯，乐观派啊，都咁讲嘅。我个睇法有啲唔同咯。我觉得今次系一场。by all reasonable measures 都係一場大勝咯，因為係有幾個層面嘅。第一就係話，我哋逼中共將佢最後一塊遮丑布都拎開咗，即係以前即係佢其實原本嘅如意算盤就係話，我俾你哋普選，嗱你哋要人一票嘛，而家你要人一票啦，係咪先？咁我俾咗你，你唔好嘈啦，咁你乖乖地，我俾屎你食你就食啦，係咪先？但係而家今次係好明顯就係全香港人就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話喂。大佬，你唔好当我傻嘅，呢个唔系你应承我，系咪先？我哋系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喎。呢次系第一次，大家系有一个公民意识，系认为我哋系一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我哋系一齐 say no 嘅，同中央同北京系咪先？咁你第二样嘢就系话，即系逼到中共直情话，哦，中英联合声明1997年之后就系冇效噶啦，即咁样样得嘅，系咪先？即系呢个系。全世界哗然咯，即系原来哦，如果中英联合声明不再有效嘅话，咁喺佢建基于佢之上嘅基本法亦都不再有效啦。咁基本法不再有效，一国两制亦都不再有效啦。咁如果系咁，即系一国制啦，啱啱先？即系你逼到中共而家系点讲？佢不能圆其方啊！佢连自己大话自己都讲唔清，啱啱先？你叫佢出嚟解释下，而家究竟即系点啦？佢自己都讲唔清楚。呢样嘢就将佢彻底咁样去点讲？将佢嘅不堪啊，同埋将佢嘅丑陋啊，完全咁样暴露喺世人嘅面前啦。最后一个层，第三个层面就系话，今次系将香港本土抗争呢个 issue 系推向国际化。嗰日我去睇医生咁样，个护士同我登记嘅话，你边度嚟过香港嘅？吓、啊，香港呢排好麻烦喎、啊。喂，大佬，同我登记个护士都知啊。你谂下系去到咩地步？美国国会、英国国会。就唔好讲啦，系咪先？即系而家你，我相信，唔好话澳洲，我相信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嘅人，只要有少少，时事触觉嘅人，都知道而家香港发生嘅咩事，亦都知道其实，共产党系点样唔啱法，系咪？咁呢一个点样可以唔系一个胜利呢？你明唔明？而将中共即系湿殖中共去到咁大嘅国际舆论压力，呢样嘢点会唔系一样胜利呢？ 我就偏向你头先听到我而家把声都灰灰地，你知道我偏向糖水个谂法啦。即系我谂我同糖水之前都访问咗一个喺旺角占领区度即系占领开嘅一个朋友倾偈。咁我谂佢如果佢再问翻佢嘅时候，佢都会跌翻今次即系你话系咪输咗场仗咧？我就话可能即系你我哋可以永远都可以退一万步咁睇啊，退一百万步咁睇嘅时候冇噶。咁呢个只不过系一个战争里。边嘅一场小战役咁样咯，可以咁讲。而而家小战役就系啦，就可能即系败退，即系而家我咁讲系败退。 嗯， 败退得嚟咧，我觉得嗰、那个问题严重嘅程度系咧，败退得嚟大家觉得系嗱、有几个层面睇啦。即系琴日俾人洗版，琴日我自己都喺 Facebook 度 share 咗。即系唔止四五次咁样啦，即系好多人都讲话，即系你见到现场啊，好多 I will be back 嘅字句啊，即系气球啊，就去系咁挂住 I will be back 啊，全部都 I will be back 咁样，即系见到嗰、那个我会翻嚟嘅，或者系呢件事唔系就咁完结嘅咁样。我谂呢、這个我可以，我谂可唔可以用咁嘅意思去解读啦咁样，即系或者系我哋会再出嚟嘅咁样。咁但系呢句说话系有啲咩含义喺里边咧？即系讲紧话，我哋会再出嚟占领啦、啊！依句说话系我个我会翻嚟去再攞公民提，再争取公民提名啦、啊。即系其实依句说话系咩意思咧、啊？你唔好意思啊！即系大家都咁讲嘅时候 ，OK。第二样嘢就系、是、我最记得之前已经其实好早阿谢伟俊律师已经去讲话哦，即系星期四咧就会警方就会协助清场噶啦。即系其实一早话俾你听噶啦，即系好似而家睇紧一套 TVB 嘅剧集咁样，你已经知道个结果系咁样噶啦。但系你系会去。即系话明剧透晒啦 ，OK， 咁但系啲人都系会继续哦，好想睇落去啊，你明我意思啊？即系或者系好想知道究竟会点样样？你都即系你已经知道嗰个结果系咁嘅时候，就跟住咧学联啊、商学咧就去鼓励，哎，我哋今晚最后一晚，请大家嚟支持我哋啦，咁样，咁就跟住就好多人去、啊，突然间即系之前咪静咗一排嘅。 到到星期三晚，咪哇超多人咯，咪逼爆咯！ 啲人系去影相啊嗰啲嘛， 影 相留念 啊，留念啊！我谂我咁谂啦，即系我谂可能我自己问题啦，我觉得喂而家打紧仗噶，即系你基本上系嗱，而家就话俾你听，你听日就输硬噶啦。你而家咧就即系用个打仗嘅 mode，OK？ 咁而家就哦，你翻嚟一齐，我哋最后一齐影相留念。即系嗱， 即系听日就沦陷，听日就沦陷噶啦。如果打紧仗，听日巴黎就沦陷噶啦。 快啲嚟咁样，你我先。趁住沦陷之前就嚟影相留念啦，咁样啊。嗱，你我见到网上面亦都有唔少嘅，譬如一隻学生啊，一张相好清楚嘅就系好即系我谂都好多人 like， 好多人 share， 就系一隻女学生咁，佢就背住咁样一齐。我明白点解佢哋要咁样做，但系我觉得嗰、那个大家个心态好似有一个严重嘅错误咯。因为而家如果你系用一个打紧仗心态，或者我要去呢个仗嘅目的，如果成日都话讲勿忘初衷，跟住就话。个初衷就系我哋要公民提名嘅时候，大家去咗边啊？即系大家呢个勿忘初衷系去咗边度啊？令我先，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系喂嗰个心态上面有一个好大嘅落差，系咪先？嗱，啲人好多人闹警察影相，即系警察清完场之后咪影相嘅。嗱，嗰啲就要影相啦，梁老师啊，嗰啲就留念啦。点解？因为赢咗嘛，赢 Q 咗，我梗系影相留念啦。边人输咗影相留念噶？你明我意思啊？即系我自己心里边好 frustrate， 就系因为呢样嘢咯。即系我明白呢个系有一个长远嘅嚟睇，系输咗，系输咗一个小战役。OK， 但可能对长远嚟讲，我哋会赢。即系我都有咁嘅心态，但系我觉得大家心而家嗰个心态系好。 好左交啊， 系好问好有问题啊，咁样咯。 你举出一点系好可圈可点嘅，就系、是、你认为而家系打紧仗，或者系搞紧一个革命，但系香港人系咪咁样谂咧？似乎如果你走得出去影相或者留念，有带咗一种留念心态嘅时候，可能佢哋真系唔系咁样谂紧嘅，可能佢哋真系觉得好似系好左交咁样，觉得我哋要俾翻个 credit 自己。或者是这个一个 街。猜 my best 咁样是吗？ 是要自我感觉良好喎、啊。喺呢个时候是我哋做咗一场好伟大嘅，即係好感人嘅一件事啦，成件事喺。 好浪漫、啊。 好浪漫好感人，冇错。我哋有十万人喺度一起唱海阔天空，咁样嗰种感觉喎、啊。而家系。 我哋諗返起一开始嗰、那个，我最记得九月即係28号即係喺威系世嗰个初衷系喂，真系我哋要去撤回人大决定，跟住重启政改咨询，跟住梁振英下台，到之前嗰个礼拜，即系上个礼拜，即系当黄之锋绝食嘅时候，当佢再提话哦，我哋唔需要喺即系冇再设呢个撤回人大决定呢个框架里边去再要求同政府有即系再对话，咁唔系勿忘初衷，咁系忘晒初衷，基本上系我屈服，好啦，你唔需要撤回人大决定，我都想同你讲，你明唔明先？即系你唔系咁样同人刁咯，你明唔明先？当然嗰阵时系失势于人，但系即系你明知咁嘅时候，更加人哋点会俾反应你咧？你明唔明先？即系呢样嘢，我系睇到系好猛啊，好嬲咁，但系又唔知点做啊？你明唔明先？ 我觉得有道理嘅，但系我自己有唔同嘅角度睇啦。咁你话即系如果你话一定要去分赢同输咁样计啦，咁但系一样嘢。大家可以諗下就係呢件事發生之前，大家有啲咩咧？大家依然係冇公民提名啦，冇人關注香港嘅情況啦，香港人個大家覺得，哇！我原本諗住翻個佔中係諗住，喂，最多得10,000人，大佬真係唔夠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有200,000人嘅，我坐你都有咩嘢？我就唔使我哋去啦，係咪先？咁但係件事發生咗70日之後，個結果就係我哋見到八大院校，我相信從今年開始以後嘅每一年都會成為高官嘅侮辱典禮啦。全世界都，我頭先講咗，全世界都會站喺香港人嗰一邊啦。而最實際一樣嘢就係話，中共一定要就香港一啲本土嘅民生議題作出一定嘅調整同埋讓步，即係因為林鄭都講咗啦，記者會度唔會咁天真以為清咗場之後就冇事啊嘛。 喂，依句説話係同邊人講先？依樣嘢，喂，嗱，唔好以為清咗場就冇事喎、啊。喂，依句説話係同緊個 target 邊個先？係同班學生講啊，同班佔領嘅市民講啊，定同翻政府自己講先？ 佢 我點啊？呢句説話， 佢喺記者會個 context context 咧，就係應該話，即係政府唔會咁天真，以為清咗船之後就冇嘢，仲有好多後續工作要做。咁什麼是後續工作咧？就例如拉人封艇係都算係後續工作啊？定還是係做好民生工作係後續工作？咁呢個就唔知啦。 成本書寫出嚟喎，佢呢句。 咁唔係呢個，我覺得佢有智慧嘅，因為你當你講一樣出，你當你講一樣嘢出嚟係兩個陣營嘅人都會認同呢句説話嘅話咧，係好有智慧先講得出嚟嘅。但係 anyway 啦，即係大家今次會做下回顧，即係做下 stock take 啊，係咪先？睇下大家用打仗嚟到做比喻嘅話，咁大戰過後究竟係我哋得到咗一啲嘢啊，定係失去咗一啲嘢啊？咁你得到多嘅定失去多啊？依件事發生之前係冇公民提名嘅，依件事發生之前係冇 care 嚟香港人嘅，依件事發生之前香港自己裡面嘅人都唔想理嘅。發生咗之後，全世界都望住香港。發生咗之後，起碼at least 有200,000人是大家一起经历过这件事件的洗礼，大家觉得宁为玉碎， 基本盘大 了，是啦，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一定会争取这件事，争取到底的。年轻人经过这次教育之后只会更加坚决的啫。咁亦都被北京就见到，就说喂，你点一定要做返啲嘢，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样放任自由行，放任中联办完全喺度粗暴干预香港。就算你要干预都应该以即顾及香港人本土嘅利益，呢啲系运动之前冇嘅嘢，系咪？咁我哋失去咗啲咩咧？咪又失去咗一班泛民要走踎监，我觉得都唔可以损失嘅，严格嚟讲。咁损失咗 有赚啦、啊， 有赚啦、 啊。即系你问我 告 啊 嘛， 系 嘛？ 泛 民， 如果泛民 告住啫，睇下点。 告住啊嘛。 但我觉得我想去告噶， 告 啦。哇，你知唔知 Martin Lee 打场官司几钱啊，大佬？我想你谂下 Martin Lee 嗰啲大壮党嗰啲成班走去告，你玩下手讲赢个官，咁点算啊？ 褪后一两步啦，清场啦，琴日金钟清场，我哋旺角清场都冇乜点讲，但系譬如话金钟，即系我哋专注讲金钟清场啦。但系其实即系大家觉得清场系咪一件坏事先？ 清场唔系一件坏事嚟，我觉得都系应该要清噶，应该要。点讲啊？要退一退，再去酝酿组织下一波嘅抗争活动。 班学问领袖都有讲嘅，即系佢哋已经去要去筹划第二波嘅行动啦。咁样都当然啦，俾人拉咗塌咗，即系喺入边就即系乜都做唔到啦。咁但系即系我相信佢会对班学生，即系会对面嗰阵咧，佢会打击嘅。咁但系即系都唔会对班学生太过分，因为始终即系家长真系会，即系啲家长你一搞啲细路哥就系癫噶嘛，会再谷翻班人出嚟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唔系好担心班学生嘅。咁但系即系清场对我嚟讲，我都觉得唔系坏事啊，因为即系都变咗嘉年华会咯，咁你佢未个地去再变坏嘅时候，即系完咗佢用第二个方式再生存做，都系唯一嘅策略咯，暂时系咁样。 都只可以咁啦，即系无可奈何嘅事啦，因为你总逻辑上都总有完结一日，咁而家个情况就系撑唔到落去咯。只可以话个占领行动，咁 冇咗个后劲。 但系 你系点样？问题你用咩方式去散嘅啫？其实系咁样咯，系啊。 但系其实大家可能有一点可以留意翻，就系话其实公民抗命嘅目的系咩先？其实公民抗命其中一个好主要嘅目的就是增加政府嘅管治成本啊嘛。咁呢样嘢唔系一定要透过占领某一个地区去达到嘅，系可以有其他嘅手段噶嘛。即係例如唔交税咁樣啦，或者其他之前大家諗到嘅快閃咁樣之前嘅嘢，係不斷透過一波又一波嘅不合作運動而增加政府嘅管治成本，而令到政府一定要回應你哋嘅訴求嘛。咁如果依個係最真正嘅目的嘅話咧，其實真係唔需要計較一城一地嘅得失咯，係嘛？即係嗱，我打個譬如俾大家聽下，即係譬如好似國共內戰啱啱開打初期啦，1947年。延安即是中共根据地延安是被国民党攻陷了，是整个即是老巢都被人攻陷了啦。咁基本上中共是冇抵抗的，中共基本上中共是有组织咁撤退的。当大家睇睇嘅时候，咁其实好相似的。 唔係我諗我点解觉得咁可惜，就是因为其实呢个运动其实唔系话一定要 大胜全即刻被公民 党。唔系一定系咁样嘅，因为其实你咁样守落去，当然系守唔到啦。因为正常嚟讲，你个运动应该系扩大噶嘛，即系话你守完，跟住你就系罢工罢课嗰啲一路做落去噶嘛。问题就系冇扩大唔到，咁你冇可能系永远守落去咯。即系我谂可惜嘅地方就系 呢一样嘢，而系睇住有一段时间系呢个运动系借一路借落去嘅。而系嗰啲工会领袖去咗边咧？李卓人嗰啲人去咗边咧？点解唔系继续喺外边支持呢个运动咧？冇人做呢样嘢喎。嗰啲人原本嗰啲领袖，即系你有行动派去守住呢个地点。咁你其他喺社会上有影响力嘅人，特别系民主派。佢哋系冇做过任何嘢去支持呢个运动嘅，佢哋就系、 是、今朝啊罗冠聪咧，即系学联嘅罗冠聪就喺度讲话，即系佢感受到呢样嘢就系咩咧？就系话咧，有啲人咧就系、是、留守到最后一刻，但系有啲人咧就系、是、最后一刻先系留守嘅。你就好睇到嗰班议会抗即系嘅嗰班人嘅时候，佢真系做数啦。你见嗰个李永达，当然李永达已经唔系喺议会里边啦，但系都系泛民嘅呢班。人嘅时候，你见到佢哋哦，即系早啲嘅时候就话星期四会清场啦啊，咁我星期四之后早咧就先言落嚟就话好坐定定等嚟拉咁样，跟住见到佢企起身喺度周围同人影相啊，笑晒咁样，喂真系好似 唔系，其实真系好笑噶，成 打卡啦， 成即系根本睇到好似成大家都喺度做戏，嗰啲泛民议员又喺度做戏，啲差佬又喺度做戏咁样，你守啊李柱铭身、啊。你惊李柱铭带啲咩入差馆啊？你惊佢带个炸弹入差馆啊？带啲枪入去啊？即系跟住何俊仁佢系点样俾人抬定系自己行咧？你一系就自己行，一系就俾人抬到尾啦。咁样夹住你两边手臂咁样夹起身，跟住行。 我系要人身攻击佢嘅，佢嘅高度话俾你听，你系唔知道你抬紧佢定系佢自己行紧嘅。 你夹两步，跟住你又行。咁样即系点啊？你系咪要扶住佢行定点样？系咪佢冇力行啊？跟住脚软啊？都唔知做乜，所以今日好似睇一场戏咁啊！成个过程。 你问我，我觉得最大遗憾就系、是、即系班学生喺出边，即系我唔可以话就系学生，啲市民喺出边即系占领紧嘅时候，冇其他嘢去配合咯，或者系所有资源好多资源都摆晒喺占领身上，而冇下一波嘅行动，或者系冇其他嘢配合咯。即系你见到议会嗰班人嘅时候，你觉得即系唉，点解要选你出嚟咧？咁样样，即系呢个系我个谂法咯，而。即系譬如阿大舊嗰啲，即系我对人民力量嗰啲已经冇乜感觉噶。但系即系大舊嗰啲就话：，喂，成班民主泛民主派一齐俾人拉，系一个民主好大进步。我真系，你做 唔系佢哋佢 喂咁叫进步啊？ 唔系 喂，我觉得咁样叫退步、啊。 唔系佢，我谂佢进步嘅意思系咩咧？就系医镬之后咧，大家就再唔会觉得。议员被人拉或者去犯法，即系为咗公义犯法，系一件咩咁大嘅事情？ 唔系佢条线定得低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我谂佢意思系咁样啦。 即系 咁有啲有啲 太不济啦。 唉，咁唉，唔好讲啊！呢啲就系讲真。真系唔掂，我觉得。 我所以就系话咁几咁难堪，就系话香港以前嗰三十年就系靠呢班人去争取民主，梗系乜都争取唔到啦。即系我觉得你话赢咩咧，唔系赢话赢到政府啲咩，乜都冇赢到嗰度最尾，而系赢到啲市民开眼，即系见到哇呢班友我知佢废，但系我真系唔知道佢哋咁废，真系好废咁样。赢嘅话就会话或者系我哋成功咗啲咩，就系我哋令到好多人去觉醒啊，好多见到好多即系。真相出咗嚟咁样，咁但系系啦，我哋要有后续咯，即系要我哋要点样去维持哦？咁觉醒完之后点样？因为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咧，大家瞓完觉醒咗之后咧，如果你唔继续醒做嘢嘅话咧，你会瞓翻嘅。咁要做嘢噶啦，即系唔可以。 唔系，但系根据24插人两镬嘅剧情，食咗粒蓝色药丸，唔系食咗粒红色药丸之后就翻唔到转头噶咯，醒咗噶咯。要抗爭， 你覺得會唔會？你覺得係啦，你覺得係啦。依第二個，我諗第二樣，我哋過去講下啦。即係之後後續係點樣？翻唔翻到轉頭咧？即係依個 I will be back 究竟係咩意思咧？ 唔係，我諗呢個係周永康好似話已經係計劃下一場仗啦嘛嘛。 喺邊度計劃？喺監獄裏邊計劃？ 唔係嗰個，你講邊個周永康？好 confusing 啊！ 邊邊個周永康先？邊個周永康先？你條友講清楚。 香港嘅周永康。 周永康講噶嘛？呢句説話，我好樂觀其成。跟住其實我係好支持佢哋搞和理非非噶，即係我支持佢哋做呢啲嘢，但係唔好。 就唔好插行动派嗰啲人咯。 喂，学生一定要和你飞飞，学生唔和你飞飞点得？你话先，而家学生都系即系我哋成日闹紧和你飞飞，就系嗰班几廿年都系即系话做话做，但系嗰啲就和你飞飞，嗰啲就要插咯。但系学生，你要谂下佢系学生身份，即系大家记翻住佢系咩年纪，佢喺社会度有咩阅历，佢哋要做啲咩嘢，佢哋就系负责。即系如果佢可以做到呢样嘢，和你飞飞已经好够啦，我觉得。 即系佢哋唔好插行动派嗰啲人，咁佢哋可以继续做啲嘢，但系喺呢个框架入边，呢、這个和你飞飞嘅前提下边，佢要做一个比雨伞革命更加大嘅行动。即系我系乐观其成咯，但系我好想知道佢系，我真系好想知道佢下一仗系乜嘢咯。 嗱，另一个我会觉得即系抌心口嘅就系、是，即系其实你 compare 翻以前香港嘅民主运动，佢即系市民参与嘅方式都系筹钱啦，即系去捐钱啦，去六四啊、七一集或者系元旦游行啊，好多游行啦。咁而家你见到哇，一个大跃进，真系一个 big leap 喎、哦、，OK。但系即系当我嘅担心就系话，哇，已经去到即系进步得咁犀利啦嘅时候，嗰、那个嘢都系冇反应嘅时候咧，就我就觉得，哎呀，咁点算啊？我点样期望有再大啲嘅，或者点样可以个雪球再滚大啲？即系我知道阿 Sam 咧喺呢方面咧，佢系好乐观。 我觉得嗱，大家睇下究竟个大势系点样？好简单，而家支持建制嘅系咩人咧？读书少嗰啲，啱啱通大部分啦。年纪大上咗年纪嗰啲，啱啱反建制或者争取民主系咩人呢？后生嗰啲啊，读书多嘅大学生啊，系咪？咁依一个趋，照依个趋势一路行落去，十年之后会有啲咩后果啊？系咪会反对政府或者争取民主嘅人系咪会越嚟越多？老丁人会死噶嘛？你唔死你都老到出唔到嚟啦，系咪先？啱啱？同埋究竟读书嘅人可怕啲啊，定系冇读书嘅人可怕啲啊？如果即系喺一个抗争嘅 context 嚟讲，你唔好讲咩，大家攞支咪上去同你斗辩论，你估边个讲赢啦？即系而家学联嗰批都讲赢你班官啦，啱唔啱先？而家我哋讲紧咧系由今日开始，其实一早就已经开始咗啦。但系我哋而家开始见到个表征就系话，而家后生嗰批 generations after generation 系会一批比一批更加激进，一批比一批更加反建制啊嘛。 冇，所以我都系觉得，即系你推紧班人出嚟，最尾系暴动收场。我先，即系当然啦，占中三子一路都讲紧爱与和平啊，跟住泛民好多讲和理批评，但系一路去见到你推紧班年青人出嚟系越嚟越激进，即系你系政府系逼紧呢班人去做紧呢样嘢。你要睇翻，即系我睇翻鸠乌一啲片嘅时候咧，你会见到旺角鸠乌嘅时候，我好惊讶噶，哇咁多学生嘅，即系我见到系劲多系着住校服。即系兜住旺角咁样行啊，或者跟住即系，我系觉得哇，我系为佢哋担心嘅，即系因为如果即系见警察，即系啲黑警对佢哋即系粗暴起上嚟嘅时候，即系依班学生就遭殃我班，即系但系你见到系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年轻人走咗出嚟咁样咯，咁所以都系佢睇得翻点解上我哋之前讲话梁伟思话，好即系第时20年后俾香港俾依班人即系唔放心啊，或者系。即系你去听翻，跟住梁振英去极之鼓励香港嘅年轻人出外啊，出去外国度寻觅机会。你见到好似喂唔系，佢见到香港班年轻人唔掂咯，完全系对国家系完全系冇呢个嘅爱国嘅心嘅时候，咁所以梁振英咪推班香港嘅年轻人出去咯，跟住吸纳外国嘅所谓外国嘅人才嚟香港咯。咁外国人才咪基本上系大陆嘅人 才。唔系啊，屌你！咁样搞落去啊！如果再唔做啲嘢，廿年之后个香港都唔系交俾香港人啦，啱唔啱啊？你交俾个你咪就系俾大陆人嚟管咯。而家连政府香港政府内部都开始请大陆人啦。过廿年之后，如果大家仲唔做嘢，再咁搞落廿年，个特首系唔识讲广东话噶啦。所以喂，你唔好讲廿年啦，你即系就如果依刻唔出嚟嘅话，即系廿年之后个香港根本就唔会交俾一批年青人，所以佢哋一定系会出嚟嘅。 点解会冇咁乐观呢？因为我觉得始终系，其实呢班人始终系少数喺个社会上。因为你睇翻，就算譬如鸠乌团，佢系好多人啦，我哋都系讲紧几千一万。 咁但係喺整個社會嚟講，始終漠不關心嘅人比較多。回應翻阿 Sam 講嘅，即係你嘅分析，其實我諗係有一啲我對嗰個基礎嘅嗰、那個睇法係有啲嗰、那個分析係有啲唔同嘅。咁我或者要撐遠少少嚟講呢樣嘢，即係其實你話首先講翻係外國嗰個角色咧，其實香港係咩咧？香港就係一個。即係大家都知啦，金融城市啦，咁過去嗰十年就係、是、其實基本上就係做咗中國大陸有錢人嘅金庫啦。咁咩係金融城市啫？金融城市就係話點解香港會咁有錢呢？就係、是、因為話中國大陸有13億人喺度俾人剝削緊嘛，係一個13億大嘅血汗工廠嘛。咁嗰啲錢累積咗嗰啲錢，大佬要攞去買 iPhone 啊、買 Prada 啊咁樣噶嘛。咁但係你人民幣冇人要嘅啫。咁你始終都係要。用翻美金，咁香港嘅角色就喺呢度啫嘛。咁呢样嘢系可以话系国际共识嚟嘅，即系话系美国同埋中国嘅共识嚟嘅。咁我谂好多人仲未清楚就系话点解点咩叫咩外国势力啊？《苹果日报》系咩外国势力咧？咁美国又代表咩咧？咁就系、是、呢、這个情况就系话而家其实系美国人系唔会支持香港人有民主噶嘛。咁因為大佬你當然我亦都唔相信美國人係想喺呢、這個會想推冧中共啊或者咩大佬中國大亂邊個做 iPhone 嘅係咪先？去邊度揾啲工人嚟剝削嘅？所以肥佬係孭鑊㗎，即係所以佢係黑曬面嘅，即係佢係想散㗎。點解啫？因為呢個平衡係俾雨傘運動打破咗嘛。咁本土派嘅利益基本上係同過去嘅平衡嘅既得利益所有人咧係對着幹嘅，咁包括美國，包括中國，包括地產商，包括 AO 所有現存嘅勢力。咁當然而家係做咗一場好好嘅運動出嚟，係打破咗呢、這個即係就算唔係真係實質咁打破咗，起碼係擾亂咗成件事。咁但係點解咁急要做呢？因为一定要清，一定要打压呢件事，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嘛，就是、因为据理当前嘛，因为实在太多钱喺度等紧大家去分啦，即、就、系、是、对嗰啲既得利益嘅人嚟讲，系咪真系咁乐观话？共产党要回应美国或者回应中国，或者系佢哋系会用尽办法去处理呢一小撮社会上呢一小撮人咯？咁我觉得系会我只可以话系后生仔系激进派系一定会更激进嘅，但系共产党亦都其他嘅势力亦都系会用尽佢哋方法去打压呢一班人，而好值得睇嘅咧，我觉得反而就系、是、苹果日报，就系黎智英嗰个集团，佢哋会唔会联合去同建制派联合去打压呢班人啦？定系佢哋个取向会系点咧？呢样嘢我觉得。那個決定性都會幾大。 肥佬已經辭去了《蘋果日報》 社長嘛， 其 實代表咩 咧？ 佢仲係老闆嚟噶嘛？點 解嘅？點解會辭去咗？ 唔知喎、啊，佢冇講喎，好似 冇講點解？佢就 可能係因為佢被捕，所以驚影響到佢個公司嗰、那個股價諸如此類，因為佢係上市公司嚇。 唉，讲完之后你都冇晒， 使咁愁啊！大家仲 嗱 咁灰啊，唔使咁灰，我觉得，我真系觉得，即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啊。 我头先配合翻，即系可能阿糖水嗰个，即系继续落去嘅时候，就我觉得之前嗰几集都有讲话，呢、這个只会系一个开始。咁我认同嘅，呢、這个唔系一个完结，呢、這个系一个另一波嘅开始，但系。个头开得好大嘅、啊、呢、這个波，即系我惊，即系我嘅忧虑就系之后嗰个第二波啊、第三波落去嘅时候，冇咗个承托力。当然，头先我哋去讲过话，我哋赢咗啲基本盘，我哋基本盘大咗好多。咁但系相对地嚟讲，政府亦都会即系当然啦，佢会去而家好明显秋后算账啦，即系将会系占中三子啊、学联嗰班。头嗰班啊，或者系你见到即系本土激进派嗰班 leader 亦都会俾人即系俾人告啊，俾人成啦咁样样。 咁之后学嗰诶系吓到几多人咧？吓走几多基本盘咧？或者系令到基本盘唔喐咧？咁或者系再等待时机？即系等咧，即系好兴啊嘛！而家系诶，我哋等待时机，我哋翻嚟咁样。咁但系完全系唔会知道发生咩事。嗱，讲翻啦，占中我可以讲占中雨伞运动依样嘢。即系衰雨傘運動呢樣嘢咧，即系一開始源於講真係係佔中三子，即係出咗依個咁嘅 idea， 咁就慢慢滾下，即係你唔好理呢樣嘢係咪最尾係佢搞出嚟啦。即係到嗰個雨傘運演變成雨傘運動呢個嘢係配合咗好多唔同嘅嘢。我之前講過，除咗係有其他市民見到班即係學生嘅好大參與啦，呢個係一個最好大原因啦。啲人見到學生嘅參與，亦都去加入就係好大原因啦。第三就係政府不斷咁做錯嘢，去谷到呢個訴求咁大。咁但係今次之後，政府醒啦，知道發生咩事啦，或者係知道，即係曾偉雄可能即係低能㗎啦，即係發覺，咁就知道，唔可以用硬碰硬嘅時候呢，之後第二波嗰個回應係咪咁真係俾人好似講到話 I will be back 咁樣，好似 Terminator 咁樣呢？我覺得即係呢樣嘢係我擔心囉，我極度擔心囉。 咁呢個其實係個點樣講呢？呢、这、一个忧虑，我觉得系严格嚟讲唔存在，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政府嘅态度软化，或者佢对香港即系对香港施政嘅既有方针系作出调整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作出一定嘅让步，系咪？即系譬如佢选择唔对参与占领运动嘅人作出起诉，其实本身已经系一种让步。咁如果佢让咗步嘅话，其实即系话市民嘅得着系大咗嘅，我哋呢边争取到嘅嘢大咗嘅，系咪？可能佢会对房屋政策有一啲更好嘅调整，或者会对自由行嘅政策有啲收紧嘅措施咁样。咁呢啲其实已经系对我哋为社会争取到嘅嘢嚟。咁如果佢反過來好似689咁，仲係繼續一意孤行啊，做埋啲戇鳩嘢嘅話，咁其實亦都咪下一波咪仲大鑊咯。 更大 下一波一定係仲大鑊㗎、因為大家已經習慣咗就話，哦，原來俾差佬剝頭都係咁嘅啫，哦，原來出貓監都係咁樣嘅啫，係嘛？習慣咗㗎啦，唔會再好似以前咁咩？今次李清祥仲可以借法庭嘅權威攞禁制令，大家喺 Facebook 度問，哎呀，乜嘢係禁制令？即係只不過你其實係借法院嗰個權威去壓服啲人啫嘛、因為今次佢哋明白到就係話，政府嘅權威已經不存在，警察嘅權威放完催淚彈928之後，亦都即係已經權威掃地，而唯一可以借助嘅就係法院。咁你今次借助法院嘅威信去做呢样嘢，嗱你吓，咁你之后上庭嘅话，如果俾人嘅感觉系法庭有偏颇嘅话，或者日后大家觉得法院系唔系再公正嘅话，大家就唔会再相信法律，亦都唔会再去尊重法院。我可以同你讲，就咁简单。咁如果咁样做嘅话，就当然其实大家都唔想见到啦。但系就话，即系其实一个 dilemma 就系话，你政府越强硬，嗰、那个反作用力、反抗力就越大。如果你政府作出讓步嘅話咧，咁當然市民嘅反抗會少咗啦。咁但其實依樣嘢正正我哋想見到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依一個憂慮嚴格嚟講唔存在，即係我自己睇法咁樣。 好啦，咁而家我哋講到即係有少少回顧啦，咁點咧？之後會點樣咧？ 其實唔知嘅喎。 我哋可以點咧？我哋可以。 其實我好需要觀察到底政府嗰方面会发生咩事？反而我谂群众系可以预期，黄大都讲咗啦，讲真，即系佢梗系知噶啦，唔通佢乱噏咩？即系政府或者系建制嗰方面咧，你而家又佢哋入边有几班人噶嘛？粗略讲都有AO 加地产商或者系另一边土共啊，咁土共就包括。即系梁振英啊，咩梁锦松啊，董建华啊嗰啲啦，咁会唔会有改变咧？佢哋嗰个佢哋入边嗰个权力分布系啦，权力分布会唔会有清党诸如此类嘅事发生咧？或者我哋嘅习总会唔会重新布局咧？呢啲嘢系 即系需要观察嘅。如果真系有清党嘅，会系咩人？ 你讲清咩？清边个党先？民主党就清硬噶啦，即系清袋个清啊！ 即系 今次 嗱嗱，我哋讲建制派先啊，讲咗头先嗰几班人先嗱。建制派有啲咩人 ？A.O. 地产商、土共入边 ，A.O. 其实 A.O. 唔可以 民建联 入建，唔系我其实 A.O. 唔能够算入建制派嘛。 A.O. 肯定系建制派啦，即系当然你唔可以计埋下边。 A.O. 喺个建制派， 唔系，喂，搞错啊！你都系做公务员噶，你即系呢个 唔系，即系当然我哋唔系讲，当然我哋唔系讲，即系所有 A.O. 啦，即系譬如你。高级的政务官高级的 所以我讲建制派是讲他的建制体系里面他的建制 体系。他是一部机器来的。 是他的机器。 上面要你做他就做。其实讲真的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即我能够想象到就其实入面做那班 AO 其实内心其实都很不锯。即不锯是。 不你锯不锯是一回事但他是记得利益者嘛。即你明白吗他是一个。 不是那我问你如果听日香港有真正的普選，大家一人一票，冇篩選選特首出嚟，對 AO 是好啊定係壞啊？我可以同你講，加油著數啦，係咪先？而家做啲嘢，你估入面啲人唔知夠唔夠咁樣？喂，大佬日日放咁多自由行過嚟，唔知會踩冧香港？ 我覺得 AO 唔係咁諗喎，我覺得係。 你覺得佢 係 咪？ 你冇做我翻工啦。 唔係， 唔係。 我覺得個焦點係喺我哋龐大嘅儲備嗰度咯。 点解咧？即系你觉得佢哋会有得点啊？可以点啊？即系分有份分唔通？ 哇，梗系啦，嗰啲系佢哋退休金嚟嘛？佢哋觉得，喂，即系 我唔明白，即系点啊？你意思即系你解释下，即系你话， 其实你而家嗰啲储备我嚟做咩啫？点解系都唔肯使啫？嗰啲储备， 因为冇人够胆咩事咯？ 唔系，啲钱咪使晒喺大白象工程度咯。 系啊，嗱，系啊，冇计啦，呢样其中一样啦。咁但系问题，但系都仲有好多钱喺度噶嘛？点解你系点解唔肯使啊？问题嗰个 concept 就系、 是，我觉得系因为好多因素嘅，但系我哋只能够 speculate 啦。但系我觉得第一就系、 是，我哋只可以 官僚作风啦，因为啊。系啦，官僚作风啦，即系冇先例，冇人做，你做亲呢啲嘢咧，大刀阔斧嘅改革咧，你一定系有个 political will 去先去做到呢样嘢，即系有人孭飞，上面要有个 mandate 先做到。如果你好似而家嗰个香港嗰个政治体系咁样咧，除非北京落 order 啦，如果唔系边个会孭飞去做呢样嘢啫？ 唔系话每一个公务员佢都系讲紧所谓 AO 就系话唔系话每个公务员，但系。好明显嘅就係话首先公务员同地产商嘅关系啦。喂呢样嘢好明显啦係咪先你退休高官去地产商嗰度做呢啲在显示出就係话嗰个保守嘅理财政策在显示出其实 AO 系建制嘅部分嚟。 嗰啲係腐败嘅嗰啲係腐败嘅。 即系腐败咗佢哋， 嗰啲好捻明显系腐败。 同埋，我谂系高级啲咯， 嗰啲系 唔系话下低级公务员 嘅， 高级 吓中下级。我觉得除非你最高级嗰阵啦，你次一级、次两级嗰啲已经个内心应该好唔锯噶啦。喂，好老实讲，喂，你做公务员咧要收咁多条条框框、咁多规则，喂，你哋上面有权嗰批仆街个个都吓喺度奶干奶净，系咪先个局长？冚家丁自己系喺新界已经买晒地圈晒地，自己搞东北发展，啱啱先？咁你玩晒佢啦，系咪先？你估下面啲人条气会点啊？ 但系佢都系属于建制嘛，即系喺呢个 big picture 入边，佢哋都系属于建制一方面嘛。咁头先就系话， okay. 我哋而家讲紧建制，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咧？嗱，唔讲 A.O. 啦，讲以林郑月娥为首嘅高官啦。咁同埋有土共，包括咗民建联啦，包括咗梁振英啊、董建华之流啦。咁会唔会有重新嘅布局呢？即系大家要，即系我所谓清党就话，会唔会有人要让步啦？或者退出呢个权力场咧？譬如话梁锦祥同埋梁振英不停话发生呢件事系因为大家买唔到楼、哦，系因为年青人冇上楼机会、哦，咁系咪地产商要孭飞咧？喺呢件事， 唔系，今次如果你单一个别去睇件事咧，点解搞咁大镬咧？就好简单嘅啫，边个话要放催泪弹嘅？咁咧根据呢、這个根据呢个梁振英。 versus 呢个唐英年嘅选举咧，根据唐英年嘅说法咧，系梁振英一早已经想用防暴警察对付示威者噶啦。 系。 咁所以咧，上面咧，北京收应该收 report 咧，就应该知道咧，系边个冚家铲搞到我咁样大镬嘅。咁 我觉得你话 嗱，系咪梁振英要孭飞咧？会唔会系梁振英同埋曾蔚权要对呢件事负责咧？冇人知啊。 喂，攞翻美彩都好啊，曾蔚权落台啊，梁振英落台，梁振英唔落台啦，曾蔚权落台，曾蔚雄落台都好啊，大 我觉得佢唔落 佬。 仲好啊，唔落大家条佢戳住啊嘛，你明唔明啊？我最怕就系佢又好似当年阿董生咁样，哦，求其换个 figurehead，大家觉得哦有精力啦，大家翻屋企瞓觉已经搞掂啦。我反而咁样觉得唔好 唔系，我谂 喎。 呢个你呢个系即系当然有理性分析啦，但系权力斗争有时就唔系讲理性噶嘛，即系你睇佢讲 唔系呢个唔系理 埋 性分析 边堆 啊， 啊， 呢个系感 即 性 系。 分析啊，就系有佢一日有佢喺度，系对香港市民嘅一种蔑视。就系你咁多人唔捻锯佢，而家超过一半嘅人唔锯佢，佢都仲系坐喺度企喺你上面。 系啊， So what？就系而家就系侮辱紧你。你明唔明啊？所以大家跳起先至唔信啊嘛！我反而觉得有佢喺度，其实佢喺度推进紧嗱。第一，佢做佢嘅能力系好明显有问题啦。作为一个领导者嘅话，佢领导能力系好有问题嘅，大家已经见到噶啦。决策能力好有问题嘅，有佢喺度不断咁样犯错，大家多位入，而又佢又咁乞人憎，咁咪变相推动咗嗰个民主进程。所以我觉得有佢系一件好事嚟噶啦。我绝对又觉得有佢喺度 同 有冇想。 我好同意你上集讲咧，佢哋讲嘢唔系讲俾市民听噶嘛，好多时系讲俾北京听噶嘛。到底系譬如佢哋话喺呢个上流嘅问题，到底系讲俾市民听定北京听咧？系我觉得有，我谂起码一半系有权力斗争成分嘅咯，系嘛？咁 一定 系 有啦。 直情有。咁讲泛民啦，泛唔系或者系非反建另外一边啦，咁我哋有泛民啦，有 仲讲泛民，即系 泛民 咪 一铺 临尾抽一次大水，跟住而家咪放鬼晒咯，保留追究权利咯，咪做完数咯，真系。 阿 Sam，你都觉得泛民系清代咩？今次？ 唔系啊，而系个问题唔系话佢做错啲乜嘢，而系今次呢件事已经好明显突出咗佢系即系已经 no longer relevant。即系佢已经被时代淘汰咗啊！你唔觉嘅咩？即系嗱， 我 嗱， 梗知啦。 我自己嘅睇法就系话，其实你问我或者我头先应该会讲下占中，我对占中三子嘅睇法啦。但系譬如话，你最激进嘅喺光谱里面最激进嘅双簧咁样，喂，佢开头都话鸠做噶，咁但系一见到个事情系成咗，即系占领运动开始，即系叫初步成功咗，佢即刻扑出嚟。即系我嘅睇法就觉得佢哋有抽水嘅，但系抽水当中都好，起码佢吸引到一批最激进嘅人去，即系佢自己嘅嗰批基本盘啦，佢系能够维系得到嘅，系咪？咁佢话佢要冲，佢即系 reportedly 去怂恿或者带领人去冲立法会，我唔认同。咁但系起码佢本身佢系点讲，迎合到或者满足到一批激进嘅人想用。暴力或者接近暴力嘅人嘅呢个 market 啊嘛，系咪先？咁啊，连大民主党你究竟你嘅价值仲喺边啫？啱唔啱先？你讲道理，你又唔够批后生嗰批商学讲，系咪先？你话要博同情嘅，你又唔够佢咁样可以 draw 到社会咁大嘅同情，啱唔啱？你话要专业嘅，你唔够大众党，公民党起码同商网啊，或者Seminar 嗰啲有偈倾，系咪先？佢可以一齐做五区公投，你民主党都唔肯落答，啱唔啱先？你我都唔知，你话要同大陆deal，咁我使 Q 揾你咩？我不如揾民建联啦，系咪先？我揾自由党啦，我使乜揾你啫？即系佢已经系完全 irrelevant 喺嗰个政治生态当中，所以。即系唔系话佢做错啲乜嘢俾市民唾弃，而佢根本已经唔关佢事啊！ 即系嗱，是俾市民唾弃，我绝对认同嘅。即系你睇到，即系好都头先咁讲啦，罗冠聪佢自己都讲话，呢班人即系最尾黑先行出嚟。 跟住仲要俾人即係最尾大合照，又要舉生日書版機外遊戲咁樣。大佬你，我肯定啊，我肯定佢哋嗰班人係未睇過套戲，未睇過本書嘅，所以佢就係知道哦，醫生嘅手指代表就依、這個嘅革命，咁我就咁做啦。咁啲人係咁做就咁做。你見到依班你覺得咁樣你好 in 啊？你覺得你自己好跟住時代個脈搏啊？反而話俾你聽，你真係 seven 嘅啦，成班。唉。唔讲啊，讲亲佢哋啊，嬲！ 一讲琴日嗰画面就出嚟啊，何俊仁俾人抬， 就即刻上 台定系咩个？ 唔系，讲下我想讲嘅话题先啦。 啊、你讲啊，占中三子，你想讲，你想同佢平反喎？ 系啊，好 unpopular 嘅意见先啦，讲下啲乞人憎嘅啦。即系我肯定讲嘅， 其实唔系喎，占中三子唔点会系好多人，其实唔系 unpopular， 一路都好多人支持噶。 唔係，但係好乸多人係我唔知，就是、我見到，即係當然永遠都係比較點樣講，即 係 批評係啦 ，aggressive 批評嘅意見會喺網上面反映得比較多啦。但係我想講就係話，喂嗰啲批評佔中三子嘅，我真係覺得我唔係即係要把多，我唔明究竟係點樣可以得出一個咁嘅結，即係唔係你可以話。佔中三子，我尤其是戴耀廷為首啦，其嗰兩個其實做咗啲咩，我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即係戴耀廷啦，戴耀廷嚟講啦，即係你話佢嘅， 喂就係齋講戴耀廷算啦。 係齋講戴耀廷，即係你話 D， 即係你話佢搞 D D 戇鳩，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意見嚟嘅。咁我亦都覺得可能佢係比較做得比較奪啲嘅。咁你話佢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做得唔夠好，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我亦都覺得冇即係呢個係一個 fair comment。但係大家有冇諗？咁個如果冇佔中三子嘅話，以戴耀廷為首嘅佔中三子嘅話，今次依個抗爭嘅活動會唔會有今日咁樣嘅結果出到嚟咧？可能根本就冇依一場佔領運動，啱唔啱先？喂，事實上係佢哋超過一年時間係不斷係咁提出，不斷係咁宣揚，不斷係咁教育市民，就係話要做公民抗命，要做啲乜嘢？我哋點解要咁樣做？啱啱依個冇佢哋嘅話，我覺得即係 more than likely 根本就唔會有今次嘅佔領活動。喂，之前啊，佢哋過去嗰即係發生之前嘅年幾時間，不斷俾人話佢話你喺度鳩做啊，你喺度戇鳩啊，點樣點樣點樣點啊？佢喂，依事實上係佢哋由頭到尾亦係貫徹。始终咁样去宣扬呢样嘢，去做呢样嘢，系咪先？啱啱先？ 嗱，我留俾啲回应啦。咁我自己都亲身同戴耀廷咧，都喺 Skype 度去倾过偈嘅。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学者嚟嘅，咁佢都系一个斯文得体，即系言谈举止都非常之一个智者嚟嘅。我可以咁讲，呢个系事实。咁但系智者，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学者。咁佢系一个学者，佢做翻学者要做嘅嘢，冇问题。佢去带翻出呢、这个。嘅公即系公民抗命呢个理念，佢去带出呢个占领中环呢个咁嘅构思，再付诸实行，我觉得系非常之即系好嘅一样嘢。咁但系即系嗰个行动咧，去到九月二十八号，你谂下个行动系75日啦，系其实系九月二十八号，即系嗰两日之后就完咗噶啦，即系就冇再喺佢个角色其实转变咗，佢角色唔系再系一个带领者，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好多人或者好多传媒或者是政府都是当咗佢同埋即係学联佢哋係带领者。咁而令到佢认即係我唔知道佢自己觉得自己係咪带领者啦，佢当然佢喺传媒面前佢唔会认自己係带领者啦。咁但係佢所做嘅嘢係一个带领者嘅角色，但係其实佢唔係一个带领者嘅时候呢，就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出现咗囉。但其他嗰两个我唔讲囉，即係嘥鬼气，我之前我都讲过朱耀明同埋陈建文㗎啦。咁但就係戴耀廷本身咧，即係我覺得依樣佢係要被，我覺得要被 recognize 嘅。你問我係咪鳩做咧？我覺得依樣嘢唔可以唔知㗎，因為一路都未做嘛。咁我點知係咪鳩做咧？係咪先？咁但係佢如果係即係佢係我哋要去俾翻個 credit 佢，因為係依個係佢發起依個 idea 先嘅。咁但係你話佢係咪教育到市民咧？嗱，你依個我有質疑嘅。佢係咪教育到市民？佢係咪？令到市民都知道呢个公民抗命呢样嘢咧，我觉得佢冇做，即系佢做得唔够好，或者佢你谂下，佢公民抗命一开始个构思个一万人个签署嗰啲咁嘅嘢啊，嘅 D day one、D day two、D day three 所 involve 嘅人有几多咧？系我可以讲话，当佢全民投票嗰阵时，OK 电子公投呢样嘢嘅情况里边咧，佢系令到好多人知道有。 即係電子公投呢樣嘢，或者係公民提名呢個咁嘅紀念，我諗呢樣嘢佢係做得好嘅。但係喺當中成個運動裏面啊，佢即係當中教育啊，或者係嗰啲一啲嘅文宣嘅嘢啊，佢係咪係感染到好多嘅市民咧？我唔認同，因為點解咁講咧？如果佢係感染到咁多市民嘅時候，我覺得嗰班市民係點樣出嚟咧？係因為嗰啲警察做錯嘢，即係放出嚟彈先出嚟嘅啫。例如说，如果佢唔放出去弹嘅时候，其实占中系即系或者系雨伞运动系唔会。 咁点解出嚟嘅人冇一即系起码开头啦，即系出嚟嘅时候会有人打烂玻璃啊、推警车啊、烧车胎啊，冇啲事情发生。 因为香港人本身就唔系会推警车、烧车胎嘅人，即系你睇翻本身香港人就系七一啊、六四出嚟行，跟住喺架警车度最多贴个贴纸，都觉得哎呀我好暴力啊咁咯。你明我意思啊？因为就系香港人本身就唔系一班暴力嘅人咯。你要咁谂，因为香港 train 惯系三十年嚟都系行。 我觉得系一个角度啦，但系你问我嘅话，可能我喺媒体上睇到就你喺今次占领运动里面搏亲咪嘅，尤其是后生嗰批，佢都噏得出俾你听，我哋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我哋要公民抗命，即系个个都噏得出。你唔好理佢究竟佢明明点解，但系佢起码简单嘅理论层面佢能够论述得到先。即系呢样嘢，如果唔系即系但系耀廷出嚟喺度鸠做之前咧，我又唔见到有人会讲呢样嘢出嚟嘅。即系你话佢做得唔够咧，我觉得系，因为其实公民抗命之后系点样嘅意义系点样，我觉得佢讲得唔够清楚。但系我讲紧嘅系就系话，学你话斋，就系、是、一个启蒙嘅角色，就系、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嘅角色。即系等于以前我唔系话佢好似孙文咁样，但系话以一做一个譬如就系话当年辛亥革命咁。成功其实关孙文屁事咩？佢喺美国喺度冲紧咖啡，啱啱先？做紧 waiter 唔关佢事喎，啱啱先？但点解最后大家会 attribute 咗佢？因为就话喺全世界嘅人都觉得佢系乱神贼子嘅时候，系佢提出呢样嘢要走向共和，而佢咁多年系不断咁坚持做呢样嘢啊嘛，啱啱啊？佢其实系咪一个领导者角色？其实关佢咩事啫？真正领导嗰个王兴喺后面搞咁多次，即系 organize 一次一次嘅革命，系王兴喺后面做噶嘛？系咪？佢唔关佢事，佢从来冇参加过任何革命活动噶。但系点解大家推佢出嚟？啱啱就是、因为佢喺呢个运动喺呢一个我哋叫反式转移嘅过程当中，佢系担任咗一个思想工作嘅领导者，就系、是、去走前，比其他人走得更前，而不断咁去推动呢样嘢，而去教育呢样嘢咯。咁我想讲嘅就话，我唔系话哦，佢要点样将佢即系 put it on pedestal 咁啊，要点样将佢摆上神台当神咁摆？我意思即系话，喂，大家去对佢哋嘅批评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唔公道咯。老实讲，你即系好老实讲，而家佢俾人拉咗呢三条友仔，大学做教授啫。唔系啊，个问题系放翻，但问题就如果佢哋俾人告嘅话，入嘅机会好大，即系要坐嘅话，我真系随时连书都冇得教，大佬。大家知唔知道，即系喺大学里面揾个教职其实唔系咁容易。但喺大学里面教书咧，即系其实一半教书一半做 research 做研究咧，系一做一世嘅工作嚟。 嗯。 即系好，尤其是香港咁细个 market 啦，讲即系唔系即系有八间大学啦，但其实香港一个咁保守嘅相对咁保守嘅环境嚟讲，佢随时真系冇得捞噶。喂，大佬，你大学教授身高良准系咪先？即系我几皮嘢一个月啦，系咪先？如果犯不着要做呢啲嘢，其实如果唔系，即系我个人嘅睇法啦。喂，如果唔系基于一种读书人对呢个社会嘅一种道德责任嘅感召嘅话，点可能作出咁大牺牲先？ 嗱，呢样嘢我认同嘅，即系呢样嘢我系赞成阿 Sam 你咁讲嘅，即系我觉得佢哋系佢唔需要咁做噶，另外先系冇人揸支枪逼佢咁做嘅。嗱，当然啦，即系你蓝丝啊，你阿诗烟仙子，佢都会话哦，呢啲即系佢哋应该都系即系美国有钱俾佢做啲咁嘅嘢嘅咁样，即系唔知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你话佢系用一个学者身份去作出呢样嘢，系一个好大牺牲嚟嘅，呢个系事实。我反而我系唔系好担心佢俾人告啊，入咗之后冇后着， 就讲真，出到嚟写本书，即系收出版费都收到少。但我意思就系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学者对佢嚟讲咩重要？即系学者嚟讲，即系唔系钱，唔系一个最大嗰个原因咯。即系或者系反而系嗰个理念、嗰、那个信念、嗰个点讲？佢即系一路研究紧公民抗命呢个咁嘅嘢，对佢嚟讲系一个最大嘅 motivation 咯。 香港难讲啲，香港人都唔睇书嘅，即系你出本书咪俾人买嘅，系永远都系炒股票嗰啲先买得嘅啫。 香港买书又咪？最多咪600多买，有几多啫？你计外，计翻译成英文，即系写英文书摆外国买啊嘛。 啊，系喎，依个 good point 喎，有道理。 唉，谂嘢谂得远啲。 哦，咁你可以咁，唔系你可以咁样继续加落去嘅，就可能佢去外国教书咯，咁都得嘅。 系啊，唔使担心。我真系，你问我先，佢嘅仕途，我完全我唔担心。只不过我觉得，佢真系有，佢系有所牺牲嘅。喂，讲真，日啊， 屌屎多开花， 俾人系啦，即系个心都唔好过啦，系咪先？佢仲继续喺 Facebook 度自己出 status， 我先，即系人都系有呢个嘅自尊心嘅，即系呢样嘢，喂，我真系牺牲啦，你咁样，你哋都咁样闹我咁样，即系呢样嘢冇问题嘅，所以即系我对戴耀廷咧都有几分尊重嘅，都仲系，我都 就算你唔尊重佢嘅做法，我觉得你都冇可能开口埋口占中三次，占中三次，应该又话佢拖后腿，又呢样又嗰样，即系大家。你好难可以讲得通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客观嚟睇，根本冇佢哋嘅推动，就未必就好大机会唔会有呢个占领活动。咁你点样可以话佢拖后腿？ 有嗱，即系我觉得即系鲜花虽美都要绿叶陪衬嘅，有民主党呢批人衬住咧，佢梗系有好，即系佢 型啲啊！ 戴耀廷梗系型啲，梗系即系你咁讲啦，咁样我咪得咯。咁你咁比嘅，我觉得即系戴耀廷系有佢嘅功劳咯。 要咁样讲， 系咪？要咁样衬法噶嘛？ 我觉得讲翻句公道说话啫，我觉得都帮佢哋。我当然唔系话佢哋好英明神武点样啦，我亦都觉得之后香港之后嘅民主运动咧，就唔会话系边一个带领，我唔知边个带领啦，但我觉得即系我对香港呢一批后生仔好有信心。G 峰都系 year one 啫嘛，系咪先？咁大学读三年啦，起码咁可能读 double degree 四年，咁啊起码仲有，起码有排玩啦。 读乜鬼啊？直接出嚟做啦！但系即系佢都有啲即系胶胶地啊！你问我嘅话，即系绝食嗰一刻，即系嗰个诉求突然间褪咧，我觉得我已经跌眼镜啦。咁但系即系唔系净系得佢嘅，佢自己都话即系佢唔系英雄，即系佢都不做英雄咁样。 佢不做英雄，边个做啊？冇啦，天下大乱啦，我觉得从今以后，不过仲唔天下啊？即系点？你会人做啲更激进嘅行为啦，系嘛？首先，咁你一方面又抽到算账啦，即系话其实可以话系双方面都更加激进噶啦。呢啲咁嘅即系混乱就在所难免噶啦，好难预测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咯。 就好似即系潘超图成日都话，即系我哋放长双眼吓，拭目以待啦咁样。我谂我哋即系雨伞运动75日嚟讲咧，我哋都成十个礼拜有十集嘅。集数都是讲关于雨伞运动呢样嘢，咁所以即系我谂下个礼拜咧，我哋终于可以讲翻啲其他即系澳洲嘅事啊！希望大家香港人唔好灰心啦，即系冇话长远嚟讲我哋一定赢噶，咁但系系咯，即系喺当中嘅时候，我哋点样去趁住呢个啱啱完咗雨伞运动呢时候，更加去鼓励身边嘅人，更加即系去理多啲香港嘅事啦。即系我唔理你系支持反对都好，但系将大家去知道发生啲咩事，因为真系有一班喺走得好前。嘅人系为紧我哋嘅后代，或者我哋嘅后代嘅 作出牺牲， 系啦嘅民主作出一个好大嘅牺牲咁样咯。无论系皮肉之苦、精神之苦，同埋真系到到将来佢嘅前途、佢嘅学业都会受到好大影响。所以即系你都纵然大家可能有时唔认同佢哋所做嘅嘢，但系即系你去谂翻起，即系佢哋去为到我哋所做嘅时候，即系有翻啲尊对佢有翻啲尊重咁样啦。咁系啦，今日到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